原创音乐人用音符与不同年龄层的乐迷对话。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如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她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所有影响。你教我如何打扮，也教我怎么认字，尽力为我排除麻烦，保护着我的真实，我从没忘记你给我的每次教导，关注我每次进步，发自内心为我叫好。哦，妈妈，为了家人你努力工作，能消灭所有困难，将一切障碍冲破，也是你将我带出黑暗，为我带来光明，毫不犹豫为我付出，包括你最美的光阴。 我想抱紧你，对你大声说我爱你，我想说对不起，每当我冲动的让你着急，感谢你妈妈，妈妈，妈妈，平凡也伟大。妈妈，妈妈，永远都让我。你了解我的固执与鲁莽，接受我的理想，从没干涉与阻挡。尽管我特别清楚你的担心和不安，惭愧自己很多次都为你带来负担。你的心很宽，我用心见证，有时候你的心很窄，只为爱献身。我明白你习惯用坚强掩藏着悲伤，明白你疲倦是从容的用笑脸来伪装。你给的疼与爱教我如何区分好与坏，除了学会感恩对人好以外，学会反省，别总找理由想推卸，保持进步，不管下面有多卑劣。我的妈妈是一个巨人，是一个伟大又美丽又平凡的女人，和每个女孩一样都曾羞涩又迷人，像拥有魔法一样保佑我的每段旅程。哦，妈妈，对你大声说我爱你，我想说对不起，每当我冲动的让你着急，感谢你妈妈，妈妈，妈妈，永远都让我。感谢你的付出不管多累，感谢你的容忍不管错对，是你让我永远被爱包围，是你给我翅膀让我学会高飞。感谢你的付出不管多累，感谢你的容忍不管错对，是你让我永远被爱包围，是你给我翅膀。我想抱紧你，对你大声说我爱你，我想说对 你的付出不管多累，感谢你的容忍不管错对，是你让我永远被爱包围，是你给我翅膀让我学会高飞。 对你大声说我爱你，我想说对不起，每当我冲动的让你着急，感谢你妈妈，我想你妈妈，送给所有的妈妈。 今天的 open 是艾热带来的巨人，这个巨人就是妈妈。妈妈很厉害，能做好吃可口的饭菜，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孩子长大了，妈妈变老了，现在轮到自己保护妈妈了，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都被艾热写到歌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最近我也在看中国新说唱，跟上一季相比，这一季的热度好像是下降了不少，但是作为一个目前来说还算是现象级的节目，在第二季还能展示出中国说唱的集体风貌，节目组用心了。我挑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歌，在今天节目的前半个时段播放给你。这一节的三首歌都来自艾热，我对这个新疆小伙的评价就是有冠军相，很遗憾没能进入四强，但最终杀进了总决赛。当时是很多网友为他淘汰是鸣不平，包括五位制作人也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的确，拿市场流量这套说辞评价一位歌手本来就有失公允。借助热狗的那句话 rapper 考虑的从来不是市场，来听这首乌云中。 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我觉得我也可以特别美丽，我也特别性感，想成为谁的唯一，也不想让谁心寒。这不是我的都市，但也有我的故事，我并不那么物质，但想要一间屋子。我想我可以幻想到我善良的那一面，我真的特别盼望学会顽强的那一天，我真的愿意领悟，我真的愿意领悟，谁不想永远幸福，难道我会去地图不？难道我会去地主屋？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沉默是毒药，但我们开始沉默，就像条船要沉默，除了流言剩下什么？我明白你多爱我，就有多恨我的面目，四周正遍布你愤怒的呐喊，对我厌恶。我真的感觉很累，才幸运又还很笨，所有人都说我们很配，但房子依然很贵，我以为承诺能让你安心，这全都算我的过错，难道沉默是淡定？这源于自卑的懦弱。我想把爱慕变成旋律送给你，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都愿意奉陪你。我真的不想卑微，但我想念你，感情里没有自尊，但自尊阻止我想见你。闷热的傍晚，我相反感到冷漠，疲倦和伤感正在为茫然的心衬托。我真的想要领悟，多想让你幸福，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此刻我身在一片乌云中，此刻我身在一片灰的混沌中，此刻我更适合去我的被窝里，此刻我不想再反复的为了你。 这首歌写于去年的12月31号，那天我和我最爱的女孩分手了，然后她有两三天没有理我，

我也成了苹果，他想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听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等到 Venice Beach。 今日我说我们对世界有过相同体验，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点四个季节。等你看，等你目不转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动弹，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伤心的去向飘向你，看看时间做十二个三分钟，灯丝发亮没熄灭，人很多突然发现光都变成钱的一定是十米外的你。看时间我想念了 baby baby， 想把你搂进怀里，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代替、yeah, 别对我产生怀疑，别断定我初次扭秧盘底，就让我轻轻亲吻你的脸颊，让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我善意的牵强，怎么还没收到我传递的 voice 编码？你其实心跳就是地震，已经开始写下你独特的体温。看着我转身打开落地门，留我在原地，一脸疑问，耶，一脸疑问，耶耶耶。Baby， 我在看着你，我在看着你。 一首典型的爵士嘻哈，来自王以太的《目不转睛》，这是今年新说唱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首作品，很硬朗，不像传统的爵士嘻哈那么软绵绵。我是周末的值班主持人董鹏，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继续分享的是今年的中国新说唱。这一季的中国新说唱同样也有帮唱环节，时间关系给你准备了两首。第一首是周汤豪和吉克隽逸的《亲爱的约翰》，录制这首歌现场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唱了两遍。四进三的淘汰赛，选手的心理压力一般都比较大。比较惊喜的是周汤豪和吉克隽逸合作的挺默契，即便是唱第二遍，在体能和情绪消耗比较大的状况下，依然很好的完成了表演。 关上门一个人心里上床，找心情化妆成初恋的快乐，我要我为自己找回自我，找到些什么。铃声响点久在电话那头，你说话很温柔，像一个石头，坚定地锁住我心中波涛。我想泪流，爱没有遗弃我。 音乐梦想忘了很多其他事情，还在努力，其实也没做出成绩，只想要放弃失败的陷阱。理想与现实不断考验我的毅力，我变得自闭，没什么自信，祈祷今晚的痛明天能够忘记。我的秘密 Can you feel me， 我告诉自己 Never give up， You can't do this， 这是我的梦 还是我的痛， 这是我的痛 还是我的梦。 If I let you down I'm sorry， 时间一秒一秒的流失， I gotta hurry。 Money fame honey 我不在意，他们对我先入为主，因为我的背景，时间会证明我可以。 Believe me I'm ready。 每一次泪很像是赌注， Never hold back， 付出全部那为什么不清楚。 yeah, yeah. 也许爱过至少学会找到感动或知足，来说答案若无影或输。 其实你输给了这个世界，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冠军。 Feel meVerse 2， 我承认认出 I'm true， 这是我的态度。我站在高处，我承认忘了当初。You can't touch this， 你我不同程度。Hold up， 感觉反应有点过度。Now what you gonna do when my dreams come true？ Face 是我赞助，谢谢老天赞助。I do what I do， 谁也别想叫我赞助。带出是我的态度，我是 OG 叫我师傅，是我从来不是舞跳的太高，我跟你不的程度。我的实力进步神速，把 haters 跟不上的速度，先走了的 OG 说不哭，躲着我去赴现实感觉舒服。这是我的梦，我的痛，这是我的痛，我的梦。Because I'm ready， Just believe me。 每一次泪光真的很像是赌注， Never hold back， 付出全部那为什么不清楚。 yeah, yeah. 也许爱过至少 来说当爱落无影火烛， 因为有你，因为有你， 每一次掠过的人像是赌注，付出全部那为什么不清楚， 因为有你， 也许爱过至少学会什么感动或知足， 因为爱没有一切过， 来说当爱落无影火烛， 因为有你，因为有你。 综艺节目就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这种爆款的节目，你好像一下记住了好几位 rapper， 除了艾热、王以太、周汤豪，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节目中经常播放的孙旭、派克特，我个人还喜欢上了 S， 他跟李荣浩在四进三的合作是王牌冤家，要 flow 有 flow， 要旋律有旋律，李荣浩的功劳有一半，选歌很适合做改编，给 S 预留了极大的发挥空间。来听二位合作的《王牌冤家》。 Listen, baby， 不用去在意这到底是不是个陷阱，我清楚明白，我睁开眼睛就是想见你。我的爱很精致，却不是烂大街的甜品。我对你做的一切胜过所有爱的电影。我是你要的绝配，只能绝对。床上铺的也都是你最爱的棉被，被拉着你的手，只是为了让爱走合。抱你一整天都可以，怎样才算够呢？我的爱很丰富，不会让你感到大意。这是独特的感觉，没什么能够攀比，我想要随时把你装进我的窝口袋里，已经数不清楚说了多少遍我爱你。 Oh baby baby baby， 今晚不想让你委屈委屈，如果你想让我陪你陪你，就在此刻让我成为你的唯一。 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生死相随，却要东南西北。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生死相随，总会有人不对。 Yo，当我爱是 play， 穿梭在大街小巷，没什么不对，每个人都会支持你，在束缚自己，关了做个一点一点 break， 要求自己不能够踏不动，一定必须要去做点成就，我狂的就像行走的人兽，要我活得平庸怎么能够，对我是又爱又恨哈，每天就又在又在哈，喜欢的装进口袋哈， IC 又上了号外哈，生活是如此多彩又包含风险，每天都被爆出为了迈向终点，麻烦各位找我自己进入终点，如果你想成功你我彼此共勉，什么是我爱的口味，让你们好好好勾兑，你想听我全部都会，一百年上等的收费，过了样子的噪音，看听有没出歌曲你要听，听个 bad 听个 bad 听个 bad 听个 bad， 全内心情的都不要脸，变得就没什么动静，让世界变得没风景，剩下是无尽的空虚，未来有小小的憧憬，房间里黑个封闭，透露的赤裸的聪明，这个月太过的锋利，是谁来摧毁我自己？ 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我们相思相随。去到东南西北，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忘了呗， 忘了忘了呗， 我们相思相随， 我们相心相随， 总会有人不醉，就是冤家， 剩下是无尽的空虚，为了个小小的憧憬，房间里黑个封闭，透露着赤裸的透明，这个月打破的锋利，是谁能摧毁我生命？别人就没什么动静，让时间变得没缝隙，剩下是无尽的空虚，为了个小小的憧憬，房间里下出个封闭，透露着赤裸的透明，这个月打破的锋利，是谁来赐予我生命？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我们就是冤家，忘了吧，忘了吧，我们也曾彼此相爱。Time， 谢谢。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午后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阵雨，但是不会波及到城区及其他地区，对大部分地区的出行没有影响。傍晚到夜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天蓝气爽宜出行。预计今天午后最高气温在21度左右，虽然比昨天南郊观象台24.5度的最高温低了3到4度，但是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给人感觉总体比较舒适。只是今天中午短时阵风在6级左右，而且空气比较干燥，物体易燃，请您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国庆假日期间，北京市发廊厂将举办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不但有宫廷剧中才可见的发廊瓶盘碗罐，还有首次出场极为亮眼的御用笔洗。每年只有在十一期间才会从库房中拿出的景泰蓝小动物摆件也将再次亮相淘宝大集，憨态可掬的熊猫，活灵活现的小狗，精灵可爱的小猫，造型独特的小猫头鹰，同胎厚重，造型规整，司工匀称。此外呢，国庆期间发廊厂将配备专业讲解员，全天提供免费的讲解，带领市民朋友参观大国工匠集体技艺展示、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珍宝馆等。2018年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将于10月14号在北京园博园开跑，主办方日前表示，今年将有7000名女性跑者参加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两个项目的角逐。据介绍呢，这次比赛的赛道路线将以园博园台湾园广场为起点，途经银杏大道、紫薇园、河堤路等不同的景点。比赛主要针对女性跑友开放报名，同时面向男性跑友招募领跑员。让生活笑出声，脱口秀创作大赛启动。和以往的脱口秀比赛不同，这次大赛的参赛门槛低，旨在从更多脱口秀爱好者当中发掘新生代。无论是普通的脱口秀爱好者、大学生，还是职业的脱口秀表演者，只要对脱口秀表演感兴趣，都可以上传自己的脱口秀短视频作品参与比赛。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横渡这千里。 对美好永世寂寥我眺望，华夏文化我们乘船恰巧不凡，你我机长荣耀辉煌再去闯， 敦煌遇见飞天，来自韩红方文山合作的遇见飞天，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带给你的是古乐重生绝技化的特辑。绝技化是继故宫博物院发起古画会唱歌之后，敦煌研究院发起的又一个音乐创新比赛，围绕敦煌文化进行创作。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融合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许嵩创作的《飞驰于你》编曲中就融入了一些西域音乐元素，异域风情浓郁，来听这首《飞驰于你》。 看雕花什么山谷飞越沙漠山谷，趟过了丝绸之路，听琵琶擂鼓鼓穿透阳关西出，走向了当年七度，加快了速度要去漫天尘土，带上了的身上限速，绿洲在不远处侧身寻常之路，还是神秘的九色鹿，飞飞飞飞去你的经纬，月牙千变千年风向在耳边吹，飞飞飞与你同 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创作的《自在天》，我的第一听感是惊艳，之前还真没想到，向来小清新的好妹妹也能驾驭古风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敦煌古曲《清悲乐》，敦煌古曲历史有记载，但是早已失传，直到1900年莫高窟17号洞窟发现了敦煌遗书，透过这些古老的敦煌乐谱抄本，人们才得知敦煌乐曲确实真实存在过。好妹妹以清悲乐的旋律为触点，试图带你走进敦煌壁画后的神秘世界，来听这首《自在天》。 万里西风残卷黄沙朝旋，琵琶声声催容颜，却看繁华一场生尘语言，荒凉一梦多少年，大漠落日又再不见孤雁，唯有舞着流花间，那年胡言飞还百花争艳，飞呀飞呀彩衣满天。 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Thank you. 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要的爱不只是依赖，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自由自在。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刚才的歌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需求不同，结局已经注定了。我好像看过一个统计，分手后复合的概率是 92%， 复合后不再分手的概率只有 3%， 剩下的 97% 都会再次分手，理由跟上一次一样。所以你如果恨一个人，那就跟他复合，然后重蹈覆辙，相互折磨就好了。看到的好多电影都是这么玩的哈。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带你随便听听歌，下一首是李荣浩的新歌，张嘉明和婉君，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亲密互动，歌词里都是简单的生活场景，那个似曾相识的男孩女孩，哎，坏了，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呀。 头发吹干